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简宋走进书房，手里拿着一道奏折放在韩烨面前。 殿下，钟大人刚才求见，被任将军挡回去了。这是钟大人写的陈情书，他说会连夜送往京城，向陛下进言殿下安抚难民之功，让殿下先过目。 韩烨朝桌上奏折一瞥，神色淡漠。 口蜜腹剑，他是怕姑继续查探修建河道的银子，想要与姑做交易。 交易？ 他想要姑放弃查探，如此他便会在父皇面前为姑的名声添砖加瓦。若是真心为姑进言，直接将奏折送入京城便是，怎会将它放到姑面前来？简宋，把这个东西送回去，免得污了姑的眼睛。 殿下，钟礼文毕竟是穆天知府，此处的土皇帝，施将军还有五日才会到，若是我们过于得罪他，恐对殿下不利。 无事，简宋，你是我东宫第一高手，有你在，何处宵小敢犯此处？ 殿下放心，禁卫军定会护殿下万全。 简宋面色赧然，见韩烨如此信任，应声退了出去，脚步声渐行渐远。韩烨抬眼，轻轻转动扳指，神情莫名。 殿下，你这统领倒是个实诚人。 调侃的声音骤然响起，韩烨勾勾嘴角，随即抿住，不动声色转头朝窗沿上坐着的女子瞧去。 将军哪里的话，简宋再老实也比不上将军身边的长青侍卫。昨日我可是整整一日都未甩开他一尺之距。 任安乐大笑，眼珠子转了转，回得理直气壮。 长青剑法高超，简统领不在，我自然要让他守在殿下身边啊。 以后不必了，若是再遇到昨日的情形，长青不可离开你半步。 韩烨起身走到任安乐面前，任安乐撇嘴举手投降。 啊，行行行行行，殿下别一脸严肃，我答应就是。对了，你让简宋把奏折退回去，是想激怒钟礼文，让他自乱阵脚？ 粮仓里的粮食被我赈给了灾民，他在穆王面前已经很难站稳脚。若是河堤款的事在败露，他就会成为弃子。与其我们去寻找，不如让他自己把证据送到我们手上。 殿下是说城南关押的河工？ 安乐，你认为钟礼文此人如何？ 看似温厚，实则狠辣。关穆天府百姓便可窥此人品性一二，为求自保，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扫平障碍，包括关押的河工和管事。穆天府百姓长期受到钟礼文压迫，即便上堂也不敢轻易开口，但若是他们知道钟礼文要灭口，便会大不一样，他们会成为此案最重要的人证。 你说的不错，若是钟礼文的奏折被姑遣回，我猜最多两日他便会动手。只是有些可惜，我派人入钟礼文府上寻了数次，始终没有找到穆天府的内账。除了钟礼文，亦没有证据寻出其他涉案官员。若这次不将穆天府的贪官一网打尽，此处贪污之风死灰复燃是迟早之事。 尽人事听天命，还有几日时间，也许会有转机。只不过简统领必须守在客栈，他若一离开，必定会打草惊蛇。殿下准备派遣何人去营救何公？ 我想借长青和院书一用，明晚让他们领着禁卫军守在城南，我会把指挥权全权交给院书。 哦，为何不是长青啊？ 你那个丫鬟看着实心，实则把你这个主子的做派学了个十成十，一肚子坏水，交给他，我看更妥当些。 两人虽敲定了计划，但任安乐对韩烨这番话吹胡子瞪眼，顺走了棋盘上一颗白玉棋子，散了棋局， 全当报复。傍晚时分，穆天府御书房，钟礼文看着刚刚送到手的密信，神色阴晴不定，朝小厮拂袖吩咐：“ 速速把师爷找来。” 王石急匆匆赶来，跨进书房，满头大汗：“ 大人，出了何事？” 火折子点燃，密信烧得只剩下一点，待燃成了灰烬，钟礼文才抬手沉声道：“ 太子果然是奔着去年的河堤修建款而来，他们查出了河宫关押之地，明晚禁卫军会去城南守着，今晚必须动手。”“ 大人，哪里来的密信？若是谣言……”“ 啰嗦，禁卫军里有穆王爷安排的人，怎会弄错呀？现在太子已经留心赵家庄了，不能留下半点口实。今晚你带人去，打着巫山山贼的旗号，装出劫杀的样子。”“ 是，大人。” 王石心底一时一沉，脚不沾地领命而去。钟礼文舒了口气，回过神来才感觉背上沁出阵阵冷意。若是无人报信，待那些河宫落到太子手里，他算是全完了。深夜万籁俱静之时，城南十里赵家庄，王石领着百余乔装的衙役悄悄而来，宽刀大马，穿着土匪的衣着，扛着大旗，踏着快马，一阵喊杀，冲进了赵家庄。“ 杀，一个不留。”“ 杀！” 进庄百来米后，王石见四周仍漆黑一片，不见原先守卫的衙役按着计划压着河宫出来，心底一慌，察觉到不对，握着缰绳的手一抖，不安的情绪蔓延至整支队伍，马匹骚动起来，众人望向王石，还来不及询问，漆黑的夜空里骤然响起一声惊雷，数百火把徐徐靠近，艳红火光下，着盔卧戟的禁卫军踏着军马环成圆圈，将百来衙役团团围住，一片肃杀。王石一见这阵势，神情呆愣，和衙役不由自主地朝后退去。“ 哟，听闻穆天府吏治清明，想不到临近府城之处还有山贼洗劫，你们来之前也不打听打听？姑奶奶我在晋南砍人可是从不留情，土匪里头我敢称第二，除了我家小姐还没人敢称第一。弓箭手何在？给我把这群不开眼的毛贼射成马蜂窝。”“ 是。” 寒光闪过，锋利的剑弩拉至满月，直指王石等人。院书抽出长刀，右手微指前方，仿佛只要手一落下，森寒铁剑便会顷刻射出。王石知道大事不好，落入了太子的圈套，正欲寻些托辞，见院书手一抖，立马魂飞魄散，从马上跌下，跪倒在地，喊道：“ 将军，不要射箭，不要射箭！我们不是什么土匪，我们是穆天府的衙役。”“ 胡说！衙役怎么会穿着土匪的衣裳？又怎么会跑到赵家庄来？”“ 小人没有胡说，将军，我是穆天府的师爷。我们大人收到密报，说今晚有山贼洗劫赵家村，才会让我们乔装而来。哎呀，一场误会呀！”“ 哦，果真如此，你们真是衙役？”“ 自是当真。将军，您要是不信，可以跟我们回穆天府找钟大人对质。”“ 不用了，他就在此处，有什么话当着姑的面来问。” 禁卫军中破开一条路，任安乐一马当先，太子在他身旁安然坐于马上。他望着一旁被禁卫军带出、神情狼狈的钟礼文，淡淡道：“ 姑刚才入府衙，问你城南出现了一支匪贼，该如何处置？你是如何回姑的？” 王石被眼前之景惊得目瞪口呆。钟礼文沉默半晌，拱手道：“ 下官。” 你说这支贼匪烧杀掳掠，无恶不作。禁卫军若遇到，不用诘问，诛杀即可。你来说说，此人到底是谁？” 寒夜清冷的声音在安静的夜里格外清晰。王石骤然抬头，难以置信地盯着钟礼文，他直直射过来的目光愤怒如火。钟礼文偏头躲过，面色灰白，知道自己着了太子的道，悔之晚矣。临近傍晚，太子突然登府造访，他被拖住作陪一个时辰后，太子才怡怡然告诉他，禁卫军发现了一股流窜的贼匪，现在还没有处置。他当时便知大事不妙，只得虚与委蛇，抱希望于禁卫军只是碰巧发现了王石的踪迹，才会一口咬定无需审问，直接诛杀便可。却不想禁卫军早就拿下了赵家庄，从头到尾这都是太子布下的局，就连送进府衙的密信也只是一步棋罢了。他只是不明白，穆王布下的案子没有被发现，怎么就刚好送出了错误的消息。森寒的剑弩和钟礼文的诛杀之举终于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王石猛地朝寒夜爬来，指着钟礼文喊道， 殿下，小人是穆天府师爷王石，这都是钟大人指示的，与我们无关呐。 随着王石的喊叫，一群早已吓傻了的衙役都从马上跃下，跪在地上纷纷道， 是啊，是钟大人让我们乔装成山贼打劫赵家村的，我们只是奉命行事， 真是奉命冤枉。 钟礼文骤然抬头，死死看着王石，目光阴沉。 哦，钟大人乃朝廷命官，怎会让衙差扮作山贼抢掠百姓？你们这话太过荒唐，让姑如何取信？ 寒夜声音淡淡，似是丝毫不信。横竖也是一死，还不如尽力保下家眷。王石微一犹豫，一咬牙，以头磕地。 殿下，钟大人怕殿下查去年河堤款的去向，所以派小人前来灭口。这赵家庄里全管押着修建河堤的管事和河工啊。 王石的声音哆哆嗦嗦，却让在场众人都听了个明白。钟礼文看到太子突然冷下来的神色，直觉大限已到，舔了舔干涸的嘴唇，腿一软，朝后退去。却不想破空声划破天际，钟礼文眼一花，火辣的疼痛骤然袭来。他抽气定睛看去，只见任安乐一身戎装，手握长鞭坐于马上，缓缓踱出，面如寒冰，威势逼人。 钟礼文，你屠戮百姓，枉为一方父母官，简直禽兽不如。 任安乐看着他的目光如同看着一具尸体一般，钟礼文直觉凉气透心，终于瘫倒在地。 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